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帕特里夏 C 麦基萨克和杰里平克尼，是由费方利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米兰迪和风哥哥。呼呼呼，春天到了，风哥哥回来了。他高抬着腿越过了里奇托普，他穿着最精美的衣服，身后飘着长长的银色斗篷。苏苏苏，苏苏苏。村子里有座红房顶的小屋子，小屋子里住着米兰迪。这会儿米兰迪正在客厅里和妈妈说话呢。米兰迪对着冷冰冰的小屋窗户说，明天晚上的少年舞步竞赛，当然是希望风哥哥能做我的舞伴啦。我一定会赢的，妈妈。妈妈亲切地说， 有句老话说得好，谁能抓住风，风就听谁的使唤。 米兰迪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弯弯腰，转转圈，摇摆摇摆，旋转旋转，根本停不下来。我要去抓住他，妈妈，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舞步竞赛，我要和风一起跳。当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米兰迪准备出门去抓风哥哥了。他的奶奶比斯利正好喂鸡回来，米兰迪一脸兴奋，迎面就问奶奶， 您知道怎么抓住风哥哥吗？今晚的舞步竞赛，我想让他做我的舞伴。 奶奶认真地听完米兰迪的话说， 谁都不能束缚住风哥哥呀，亲爱的，他就是自由，就是与众不同。 米兰迪走出自己家的院子，又去问了所有的邻居这同一个问题，怎样能抓住风哥哥？可是谁也没有答案。米兰迪在院子里来回地转动着， 我还是要抓住他，我还是要抓住他。 背后一个声音问， 要抓住谁？ 不用回头，米兰迪就知道这是他邻居的孩子伊泽尔。是那个笨小子。米兰迪没有回答伊泽尔，而是一直走上了村子的小路。伊泽尔在后面跟了上来，为了能够正面对着米兰迪，他就跑到米兰迪前面倒着走。他肯定会摔倒的，啪，他果然摔倒了。伊泽尔问， 你为什么一直问大家要怎么抓住风呢？ 米兰迪说， 我妈妈对我说，谁能抓住风，风就听谁的使唤。今天晚上的舞步竞赛，我想邀请风做我的舞伴。 伊泽尔露出了自然美好的笑容，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像太阳映照在清澈的小河上。他说， 可是我想，我，你说如果我邀请奥琳达来当我的舞伴，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呢？ 米兰迪说， 奥琳达，那个瘦瘦的奥琳达，你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说完，米兰迪就抬着头挺着胸快速地走开了。米兰迪走到角落的商店， 商店里的杰斯普先生对米兰迪说，他有一位住在密西西比伊普萨拉的姥姥说过，在风哥哥的脚印上撒下黑胡椒粉，就会让他打喷嚏。杰斯普先生又说， 嘿嘿，我想趁他不停地打喷嚏的时候，你就悄悄地走到他身后面，拿一床床单儿罩住他。 米兰迪听了杰斯普先生的话，赶紧跑回了家。他抓了一些黑胡椒粉，又拿走了妈妈的床单。不一会儿，嗖，风哥哥穿过草地飘了过来。他的斗篷在草地上轻轻地摇摆。米兰迪轻手轻脚地走上前，撒下了黑胡椒粉，抖开了床单。可是，呼的一声，风哥哥逃走了。米兰迪去找伊泽尔，伊泽尔正在牲口棚里面给母牛挤奶呢。米兰迪走进牲口棚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儿地打喷嚏。伊泽尔一边挤奶，一边对米兰迪说， 我跟你说过吧，风是不会留下足迹的。 他肯定会把牛奶挤到地上。果然，他把牛奶挤到地上了。米兰迪又打了个喷嚏。这次他转换了话题，问， 你有没有找奥琳达当你的舞伴呀？ 伊泽尔说， 当然有了，不过他回答我说。 米兰迪打断他的话说， 我才不管他说了什么呢，我要走了。 没等伊泽尔说完，米兰迪就转身跑开了。米兰迪沿着小溪一直走，一直来到一品红女士的白房子前面。有人说一品红女士会变戏法，可也有人说一品红女士并不像新奥尔良的那些真正会变戏法的人，她其实什么都不会。可是米兰迪想，大家是不是误会她了呢？万一那些传言是错的，万一她真的会魔法。一品红女士打开房门，把米兰迪迎进屋子里，问道， 你们这些人都不相信变戏法，那你这个小姑娘还来我这儿干什么呢？ 一品红女士如果真的会变戏法，那她肯定知道其中的原理吧。米兰迪这样想着，她可不想表现得没有礼貌。她回答说， 我想要一颗灵丹妙药，很神奇的那种，能够帮我抓住风哥哥，让他今天晚上来当我的舞伴。 一品红女士穿着彩色的大裙子，头上扎着漂亮的花儿。她摇了摇头，朝一个柜子走过去。她身上挂满了各种装饰品，叮叮当当直响。裙子上的彩色丝巾随着风飘扬着。她很快拿出了一本旧书，念给米兰迪听。米兰迪把那些咒语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太感谢您了，可是我能给您的全部报答，就是我过圣诞节和生日的时候收到的硬币。 一品红女士笑了笑，递给米兰迪两条很薄很薄的丝巾。那些丝巾是彩色的，她对米兰迪说， 今晚跳舞的时候，你带上这些，就算是对我的回报了。我保证，你会成为全场最漂亮的姑娘。 米兰迪拿了丝巾，很快就回家了。他按照刚才一品红女士教他的咒语所说的，他找到一个瓶子，在水桶里洗干净，然后往里倒进了一杯苹果酒。他拿着酒走到大柳树下，把瓶子放在树的北边。现在只管等着就好了。 不一会儿，风哥哥就从树林里出来了。他个子高高的，站得很直。米兰迪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魔法马上就起作用了。风哥哥闻到了苹果酒的香味儿，呼的一声，跳进了瓶子里。米兰迪赶紧塞上瓶子的塞子，高兴地直打转。 这下可抓到你了。 可是等他再仔细一看，柳树的树叶在飘动着，风哥哥竟然在树枝的另外一边笑得弯了腰呢。他轻轻地摇了摇斗篷，转眼就消失了，只留下了米兰迪跑去找到伊泽尔。伊泽尔正在一大堆的木柴旁边忙碌着。 米兰迪问，刚钻进去马上就逃出来了，你说他怎么会那么快呢？ 伊泽尔听着他的话，一不留神拉错了一块木头，哗啦，一整堆木柴都倒了下来，砸在了伊泽尔的腿上。米兰迪赶紧走过去帮他把木柴重新堆在一起。米兰迪一边堆一边问， 我该怎么办呢？ 伊泽尔笑着说， 看来你真的需要一个舞伴呢。 米兰迪沮丧极了， 你竟敢笑话我，哼，等着瞧，我一定会抓住他的。 米兰迪大声说着，生气地走开了。还有几个小时，舞步竞赛就要开始了。风哥哥撞上了篱笆墙，一路踢起了尘土。米兰迪正在前廊擦秋千呢，风哥哥跳上了丁香花，绕着雪球树跑，又钻进了谷仓里面。风哥哥在屋子里呼呼吓坏了妈妈养的鸡。米兰迪轻轻走过去，砰的一下关上了谷仓的门。现在他肯定逃不掉了，因为爸爸已经补上了谷仓墙上所有的裂缝。米兰迪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抓住你了，抓住你了，现在你得听我的了。 终于到了黄昏的时候，邻居们开始走向村子的学校，大家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小提琴手们站在一个角落里，米兰迪的奶奶和其他的老人坐在评委的位子上。老托马斯拿出了两块很大的三层蛋糕，这是今天晚上的奖品，一块奖给少年优胜者，一块奖给成年人优胜者。有人在地板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方格，一会儿跳舞的人就要在方格里比赛，欢乐的舞步竞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米兰迪和其他几个女孩正在做准备，这时候奥琳达走过来问米兰迪， 嘿，你的舞伴是谁呢？ 米兰迪使劲掩饰住自己兴奋的表情说， 他真的很特别。哦，对了，祝你和伊泽尔好运，我想你们都会需要他的。 可是奥琳达却说， 什么？我和伊泽尔？嘿，我说丫头你别傻了，虽然伊泽尔问过我，可是我才不会白白和那个大笨小子跳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给自己扇着风。 哼，和他跳舞吗？他连走路的时候怎么呼吸都不知道，我可不想在舞蹈上被他绊倒，在大伙面前闹笑话。 其他的姑娘听到了都笑成了一团，可米兰迪却把两只手背在身后，走到奥琳达跟前说， 嘿，你知道吗？你这是在嘲笑伊泽尔，他可是我的朋友，看着吧，我们一定要赢回那块大蛋糕。 说完米兰迪昂着头走开了。他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出这种蠢话，他明明抓到了风哥哥，不能找伊泽尔当舞伴， 不过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跑到谷仓门口喊了一声： 风哥哥，你还在吗？ 谷仓的门嘎吱吱地响，拴门的链子都快被摇坏了。米兰迪对着谷仓的门许了个愿望，然后就去找伊泽尔了。那天晚上，米兰迪牵着伊泽尔的手走进地上的方块里开始跳舞。那天晚上，他们两个活力四射，昂首阔步，在每一个转角的地方都优雅而又独特地转动着。嗖嗖嗖嗖嗖嗖，当音乐的节奏加快，他们弓起后背，高踢的脚跟从一边转到另外一边，呼呼呼呼呼呼，一直到几个星期过去以后，大家还在议论这件事。人们都想知道米兰迪和伊泽尔是怎么赢得少年舞步竞赛冠军的。人们都说米兰迪那天晚上美得就像是一幅画，她穿着黄裙子，两只胳膊上各缠着一条五彩的丝巾。每个人都夸奖她，人们也都说伊泽尔从来没有站得那么笔直过，从来没有看起来那么骄傲过。看着米兰迪和伊泽尔跳啊转啊，就像蜡烛光中摇曳的影子，奶奶回过头笑着说了一句话： 呵呵，巧啊，两个孩子在和风一起跳舞呢。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爷爷前一阵子受伤了，出院之后呢，他常常在院子里边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呱呱看见了爷爷的这种情况之后，他觉得这么练没有节奏，没有力量，于是他就给爷爷出主意说： 爷爷，我给你放个音乐吧，来点劲儿，你跟着节奏走。 呱呱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爷爷伴奏，没想到爷爷对呱呱说：你放这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是啥意思啊？呱呱已经上幼儿园了，回来之后扮演老师给他的爸爸妈妈上课，自己说着说着突然捂着裤子对爸爸妈妈说： 同学们，老师有尿，先去尿尿。 还没走多远，竟然都快尿裤子了，妈妈赶紧去要求他换条裤子，谁知他竟然说： 这位同学回去坐好，老师尿裤子了可以自己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家庄卓达幼儿园的高逸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米粒。 儿歌小米粒，小粒粒不注意掉了一颗小米粒，小米粒生了气，开口批评小粒粒，农民伯伯为种我害